此亦已是莫醒所性啊！今若明睡，是灯是见，何况分别非灯非见？呢度咧系改呢个木有赤醒嘅赖嚟合呢个第二嘅譬喻。第二个热咧原本唔系实有嘅，因为捏木而成嘅。譬如呢个五色幻影咧，本来系冇嘅，因为一眼有毛病而有嘅。第二个热既然可以讲系真热嘅形，或者唔系真热嘅形，咁亦唔应该讲系离开见而有，因为唔系离开见而有。咁呢个五色嘅幻影咧，亦唔应该执着系灯有，系唔系灯有，系离见有，亦系唔离见有啦。咁你而家柯能啊，系想话诶边个系灯系见咧？讲系灯系见有呢个幻影都唔可以啦，何况再进一步去分别非灯有非见有咁？呢度就系解释呢个别业妄见，大家明白啦？别业妄见就系话我哋众生因为系有呢个遍计执着，执着呢个依他起性，所以咧就起惑作业，就漏展生死啊！进一步咧法咧就再解释呢个同分妄见啦。云何名为同分妄见？阿难，此言浮提，才大海水。中庚平落有三千州，我不知道研究地理的人啊，所研究的以这里所讲同不同了，因为我不是地理专家啊，那我呢以前读书都读过地理的，但是现在不记得了。那你们现在看过地理呢，那是说有法话呢有三千州那么多啊，正宗的大州呢东西国量啊，有大国份有2300个。而家我哋所知嘅冇2300个哦。其二小洲咧，在之海中啊，其根或有200-300个，或一或二，至依30-40-50。这个呢就由法的眼呢去看这个世界了。法当时呢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成法嘛。娑婆世界呢是有3000个日月照临的地方。咁法在个边度啊，在阎浮提州呢就是在一个小世界里面四大州之中之一个州。好少好少的。这个州呢叫做阎浮提州啊，正是阎浮提州里面啊，除了大海水之外呢，中庚呢啊有几多啊，中庚平落有3000州。阎浮提州呢就属于四大部洲之一，南善部洲、东胜神州、北区路州、西牛货州啊，有四大州。娑婆世界里面有四大州，四大州呢我们现在是居住的是南善部州，这里呢经呢就说叫做阎浮提州一样啊。有3000个州，这个南方的州，南善部州有3000个州。3000个州之中呢啊，有国家呢有2300个国家。其余的小州呢啊，在个咸水海之中间呢大小不一啦。其间呢有大的或者有200-300个国家，小的或者只是有1个或者2个国家。啊，至于其中间的呢又有30个国家、40个国家、50个国家。咁 据咁样睇起嚟咧，我哋而家个所居住嘅世界啊，应该系三千州里边一个州啦。我哋可以人力交通可以到嘅地方吓。咁嗱，呢个系举例。阿难若佛始终啊，有一小州，只有两个，为一个人同感恶缘，则彼小州东土众生见知一切不长境界，或见二日，或见两月，其中礼智宏色配揭，谁背飞流负以红艺，种种恶相，但此各见，彼各众生本所不见，亦所不闻。嗱，而家解释同凡妄见啊，解释呢个同凡，即系话呢个南赡部洲有咁多洲，有咁多个，而家只系举其中一个好小嘅洲，小洲之中咧只有两个国家嚟讲，两个国家之中咧。其中有一个个国家咧，系同业所感，大家都见到呢样嘢，啊，即系等于而家吓呢一次咧系打方乐意咁，打方乐意咧，我哋香港咧冇问题系嘛，但湖南咧就有水灾啦，咁呢个咧就湖南嗰沙地方呢个众生嘅同业望见啦，哦，嗰个地方嘅同业唔系我哋世界嘅同业。咁而家话两个国之中一个小洲有两个国咁吓，咁啊两个国之中净系一个国家嘅人咧同业所感，见到呢啲嘢嗱，当土众生咧因为佢依因感果啊恶嘅因咧就感到灾障啦嘅恶果。另外一个众生呢，另外一个国家的众生呢，就根本就见不到，连问都问不到。哦，那见到什么呢？那法话或者见到两个日头。那我们现在所见呢，虽然是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有一千个日月照临的地方，啊，为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，一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，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，这个南赡部洲我们见不到两个日头的。假使今有一日见到两个日头呢，就变成旱灾了，啊，或者见到两个月光呢，就是水灾，啊，其中礼智呢就是超略了，见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不吉祥的境界。恶气混配呢，混杂呢，由这个恶的气象啊混杂于这个天空呢，叫做混。如果是红色的呢就是旱灾，青色的呢就是荒灾，黑色的呢就是雨灾。黑气呢侵蚀这个日月呢叫做色，白气呢围绕这个日月呢叫做配，啊，这个气象呢是半圆形的呢，半圆形的呢叫做揭，啊，睡呢是罗喉星，俗语所谓扫把星，啊，有些人呢见过扫把星跌落嚟啊，咁我就未见过，希望大家都唔好见啦。见到呢啲食呢不祥之兆吓，背呢就系戒刀星，星光呢从南至北或者从东至西打横咁飞过去呢叫做飞，星光从高而跌落嚟呢叫做流，妖气呢系背呢个日月呢叫做符，近呢个日月呢叫做耳，啊，日出于东方呢叫做红，猛呢是出于朝根早，这个背耳啊，朝根早出于东方叫做红， 猛更出于西方咧，叫做艾。呢啲咧，通通系北吉象之兆。如果有呢啲横色配揭啊，有呢啲就有，仲有啲咩经文吓？嗱、啊，垂背飞流，负耳红泥，种种恶相。啊、有呢啲唔好嘅嘢出现嘅话咧，通通系刀兵嘅灾劫嚟嘅。好似我哋中国据说吓、啊，我哋读古文咧就读到啊，夏桀咧系好唔好嘅皇帝嚟嘅，好虐待众人民嘅皇帝。佢将要亡嘅时候咧，就有两个日出现啊。汉高祖嘅时候受困嘅时候咧，个热咧有七重，有七重呢个云嚟包住。秦始皇出嘅时候咧，扫把声出现啦。哦，呢个系古诗所讲嘅。宋襄公咧，啊，呢、这个宋襄公啊，呢、这个是佢统治呢个世界嘅时候咧。啊！呢、这個星咧，星橫而已，嗰啲星咧好似雨咁跌落嚟，都唔係好兆嚟嘅。咁呢啲唔好嘅兆頭係邊個睇到咧？一周之中，其中一個國家人所睇到係同業所咁，大家有呢種業嗱，好似坐飛機嚇，有好多時飛機出事咧，有好多人訂咗飛噶，訂咗票噶，佢整整下咧，佢就退咗出嚟。啊、有啲人呢原本系唔系坐嗰班机啊，佢点都讲佢坐呢个班机，讲佢送死，呢、这个系同业所感啊，唔应该死嘅呢佢始终唔会死，即系等于呢次911嘅事呢吓，好、啊、多朋友呢系我有个朋友有我个董事嘅妈妈呢朝朝都去嗰度运动嘅，但系嗰朝呢他就有一个朋友打个电话给他，他刚刚出门口有朋友打电话给他、啊、你等下我啦，我一阵拎几个种嚟给你，吓、啊、他就不出门啦、啊、就救了他条命。有很多呢啲仔呢不应该去那里翻工的，他约埋朋友去那里饮茶咪饮了他啦。所以呢啲是不是业力所感，除了佛教讲因果业力呢解释不到的。啊！呢啲就係同業所感，同時見呢樣嘢，同時遭受呢樣嘢咧，就係同業啊。個別感受咧，個別係別業啊。咁咧，呢、这個咧，點解講呢啲嘢咧？佛就話同埋一個國家所見嘅嘢咧，其他嗰個國家咧。唔知唔见，咁在其他国家嚟睇呢个系咪变业啊？但系在佢当土嚟讲系咪同业啊？系啦，就用呢个嚟解释同业同埋变业啊。咁即系话呢个妄见咧，就系讲众生啦。即系话乜嘢咧咁？话我哋众生所见嘅三土五阴咧，我哋九法界众生都见到同业，法界见唔到，法眼睇我哋系别业，明唔明啊？我哋系别业，我哋见有三土五阴有烦恼嘛，但系在我哋嚟睇咧就同业啦，我大家同咪有烦恼，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家见到。那個國家見不到，就證明這個國家是妄見，即是說眾生見到法見不到，證明眾生是妄見，明白嗎？無論同業又好別業又好，都是妄見，不是真見、哦、那呢這裡同業和別業都容易明白一點。現在說法說柯南啊，吾今为尔以此二事进退合命，咁系咪一进一退咁啊？比较困难啲啦。哦，因为柯能话问佛 见见讲见见之事，见非又见，见又是离见，见不能及，从争迷蒙嘛。因此咧，法咧就讲出呢两个譬喻，系以争禁妄。佛嘅增见咧，禁呢呢个妄见咧，妄见就唔系增见咁。而家法咧，为咗解除阿难嘅迷蒙咧，特别为阿难而呢两种妄见嘅事啊，一进一退合理解释，显示乜嘢咧？显示凡系有所见嘅，都系虚妄嘅。能够知道虚妄呢个就系增见，呢、这个增见见于妄见嘅时候，增见唔系妄见，系乜嘢啊？系阿难佢哋所需要嘅大慧目。阿难而彼众生别业妄见，烛灯光，烛灯光中所现现影。虽似现景，终比见者目醒所成，醒即目露，非色所造。现见醒者，终无见垢。呢度咧又比较困难啲，所以我又写出嚟吓。啊，呢度系尽别业嘅妄见，去赖呢个痛烦嘅妄见。众别业的妄见去比例这个同分妄见，莫有赤醒病的别业妄见例这个同分妄见，那别业妄见的中呢，眼有赤醒的人呢，看见的灯光中的所现的五色现影，虽然是好似啊现在我哋嘅眼前，好似系我哋个眼所对嘅景，但唔系真实嘅。点解咧？咁终归追究佢根源咧，呢啲咧都系见现影嘅人啊，系毕竟咧系因佢嘅别业，别业众生吓眼。还有赤醒的病所幻现的，而眼的赤醒的病呢，即是因为这个好眼太过露啊，太过露之过呢眼睛所产生的毛病，并不是灯光上本有的色，亦不是因灯光所造成的色。若果能够见到这个现影，现前是由这个赤醒病所幻现的话，这个就是增见了。这个增见啊，是已经离开这个字体的妄见，即是说第八色的真嗰正嗰部分咧，离开妄嗰部分啦。啊，呢、这个咧就纯真无妄嘅真见啦。呢、这个真见已经离开自体嘅妄见，就唔会在于待于呢个病之中啦。既然冇呢个病啊，就唔会再分别戒执。这个现影是灯有是见有，亦或是离灯有离见有，所以呢就说现见醒者终无过咎，能够以这个真见见到这个见性二分都是无病来的，这个呢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是真见了就没有病了。这个是经文解释啊，进一步来比例，比怎样比例法呢？咁莫有赤醒的人呢，通通呢是比例啊，九法计成分，赤醒呢比例三烦恼，现影呢是通例这个三统五音，能见 是受想行识，等于这个眼睛的毛病。所见是内的更新，外的气界，就是五音之响的色音，等于这个五音的形影。好了，中比见者莫醒所成是什么呢？比例清净智眼所起的三分怒，是横言一切之法。所比见者莫醒所成，就是说能所见到这个灯光现影呢，就是这个三分怒的莫醒所成的眼的毛病所成的。醒即见怒，例如三烦恼就是三菩提智眼的病。若果知道三土五音是由这个三烦恼的赤醒所成呢，所造成，而是开运的话呢，就不会执着，不会执着呢，就不会引生生死，那就没有问题了，就没有过咎了。这种讲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这个增见鉴于这个妄见，增见不代于这个妄见，显这个增见就没有毛病。合这个譬喻是合什么？合这个见醒非病，增见见于妄见，即是这个能够见到这个醒病的人就不是病。最怕有些人呢，明明是病，他自己呢就说没有，不是病，那这个就是病了。以目观见，这句说话是经文来的，合什么呢？合能见现影，合以目观见，合这个前面这个能见现影的病的眼，病的眼呢，以目观见，生何大地及之众生，这个呢就合所见的五色幻影。这个能见所见都是众生的无始是利的菩提智眼，因为无明烦恼见病所幻成的。合前呢，终比见者莫醒所成。是不是这段未讲啊？讲了。现在的经文呢，经文讲到哪里啊？哦，例以今物以目观见生何国土，这段例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不对啊。例以今日以目观见生何国土及之众生，皆是无始见病所成，见以见现此现前景，现我国名，见所现醒，国见即醒。这一段经文就是以这个醒目的见现影的意，容易知道的别业妄见，比例阿能以目能够观见的开妄的见分，由于这个见分，见于这个上分的生何国土，同为一切众生的依正义部，都是无始是利的菩提正智的眼所的增见，起于这个无明烦恼的病所幻成的。哦，起烦恼，起这个无明烦恼，即是说将这个前面所讲的别业妄见，见到这个灯光幻影，是由这个赤醒所成，能够知道这个赤醒是病，就没有过咎。合什么呢？合阿能你今物，你能够看到生何大地及之众生呢，这些都是这个见的毛病。见以见现，即是能见的见分，同埋所见的相分，好似是 真的现在你的眼前，但实际上是假的。是什么呢？都是因为最初我们国命的真性，这个真见起这个能见凡和所见凡的病，这个能见凡的国和所见凡的相凡呢，都是醒病来的。这里呢就合法了，以目恭见呢就是合这个能见的现影的病眼，身学各土众生呢就合所见的五音现影、五色现影。这个能见所见都是众生无始事例菩提正智无明烦恼所病所幻现的，那合呢比中比见者目醒所成，见以见现似现前景，就是说这个见就是说是菩提智眼的病垢所幻现的能见分，见现就是见分所现的相分，这见相而分呢虽然似乎是现前在眼前的境界，但是呢实质是没有自性的，是假的。那是什么啊？是我们真心本体，现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觉妙明的真心的幻现的见相而分。这个见相而分呢是依这个本觉妙明真心而幻现的，即是这部经下文所讲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。性觉就是本觉真心，本觉真心呢根本就没有念的，不动念，怎知呢因为起念起心动念一定要加个命落去，那这个就起心妄动了，因为妄动呢就剪这个妙本觉妙命为这个无名，令到这个性觉呢变为妄觉，那于是就有见相而犯，因此就产生产生什么？产生有见分和所现的相分，因为见分和所现的相分固然是菩提智眼的醒病，亦这个醒病是什么？亦即是说我们六根的知觉，六根知觉是什么？见闻觉知，见闻觉知同埋我哋所见嘅色声香味触法，能见所见呢啲都系毛病，系咩毛病？系烦恼嘅毛病。即系能言所言都系呢个烦恼。呢度咧系讲从真起妄，妄心妄境，妄不是真。合这个上面的譬如呢影见驱醒，灯光的现影和能见现影的这个见都是因为有毛病而产生的。